经发布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，从2017年的1月1日起，城镇居民的医保门诊封顶线由2000元统一到3000元，住院的封顶线由17万元统一到18万元。甘肃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近日印发，对举报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或隐患的举报人，最高奖励10000元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三和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，小年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纯金买10克送一克，旧金全场零损耗、零折旧、零差价升级换新，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。三和珠宝城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白月光是另某个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见我的冷暖，在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娘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一晃又忍不住回想，像人花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越满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长。每个人都有 生命风却雨给你长，被月光照天涯的两半，在心上却不再生寒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月亮， It's not what's made.

在风里，像不说话的谜语。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弦月初边的雨，像是星空下的你，抱着失眠的我寸步难行。 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的一场雨，多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。 是我爱流浪的身体，或是你所谓的命运，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。 没有风也没有心，没有天也没有地，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。 我站在风里，看往事的风里， 爱让两个人心知肚明。 分开或相聚 都是一种美丽，我要爱一个人的你。我们还在梦里，是未来的日子，没有什么会随风而去。你一夜风卷你的爱，越远越缺， 越望天黑想你。 憔悴的清醒，有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。坚强的太久好疲惫，想把爱的人沉沉的睡，卷来的风暴凶猛已有种美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，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，你是谁，怎么为我流泪，一身伤回到很久以前，我选择不恨，带着平静走远，醒来后也还是长夜，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，你是谁，怎么为我流泪，紧抱着我流泪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3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，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，提出全面推进4G网络在城市地区深度覆盖，在农村地区逐步覆盖，在贫困地区优先覆盖，加快 5G 技术研发。目前中组部会同中宣部等四部门印发了五个办法，对宣传思想文化系统、高校、中小学校、科研、公立医院等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谁管用具体的规定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会长昨日表示，社保基金一直在入市，但进入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的绝对占比最高，进入股市的比重偏小。

就好。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让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追就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。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爱一次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，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。 Thank you.